升2.3，快手67.8升5.25。京东集团199.6升7.6，盈富基金20蚊升5.3，友邦保险73.25升8，比亚迪股份237.2升11.4，长城汽车11.1系升1.23。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29.44，瑞士法郎1.002，加元1.293，人民币6.788，英镑对美元1.222，欧元对美元1.039，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626。港金系报17,070，比上日收市跌咗2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17.41美元，卖出价1,818.5美元。港汇指数系报100.6，升0.2。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招聘一级技术主任，负责文化工作和舞台工作类别。房屋署招聘结构工程师。香港警务署招聘一级工人，是水喉匠。规划署招聘测量主任，负责规划。屋宇署招聘屋宇测量师，法律援助署招聘律政书记。非公务员职位方面，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招聘多名兼职导师和兼职演奏员，分别是中乐和弦乐。另外招聘季节性救生员，是2022年度的泳季。教育局招聘行政助理、资讯科技资源助理、教学助理、文凭程度会计文员、电脑技术员、半熟练工人。劳工处招聘合约支援服务助理。元朗自然护理署招聘诊断服务主管，是兽医病理学。同埋地政总署招聘产业助理。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咧，政府就交代咗修例嘅建议同埋进度。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嘅主席麦志豪， 我哋都唔系好明究竟点解有啲地方系唔执法，我哋民间团体我哋都系摸不着头脑嘅。 陈女士你好， 委员建议咧要考一张 paper， 俾啲狗鼠要有啲基本嘅认识，点样去对待啲小动物。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放飞无人机要注意安全。小型无人机令将于2022年6月1号实施，有关危险行为和限飞区的条文会同日生效，而对注册、标签、培训等要求就有6个月宽限期至11月30号。放飞无人机前记得去民航署的电子平台 SUA1 站通注册和了解安全资讯。 等待的过程总是漫长的，你看坡花都谢晒。 你等紧我啊？ 哦，咁又唔系，好多香港电台文教组节目我都好期待，我等紧好多个下一集啊。 咁不如重温一下之前嘅集数先啦，去呢一个网页，节目有历史、艺术、文化、科普、语文，包罗万有。 喺网上搜寻艺文一格，有大量文教节目任你重温， 随时随地学习艺文一格。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玛嘉烈医院儿童传染病科顾问医生关日华： 新冠病毒有呢个儿童多系统发炎综合症，所以我想呼吁，第一咧最重要咧就系打疫苗啦，更加咧系要观察住小朋友啦，有冇呢啲持续发烧啦，有个活动能力减退啦，都想呼吁家庭医生啊，如果见到有小朋友咧有呢啲咁嘅病征病状咧，就要早啲咧去转介俾呢个专科医生咧，俾我哋评估啊同埋治疗。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作为一个演员，是一个即系如果你中意呢样嘢， 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个生涯嚟嘅。我活咗三世，我经历咁多嘢嘛。 怀念 Ken 哥，增光潇洒演艺人生。 其实佢 live 时候嘅每一刻都系好圆满，同埋佢都系做紧自己嘅。 OK 嘅，我哋 OK 嘅，我哋会好好行噶啦。所以爹哋你可以 move on， 佢都可以 move on， 系啊。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你两个啊，快啲同我执好啲玩具佢，如果唔系我抌晒佢噶吓。 瑞文啊，咩事个莫闹两个仔啫，佢哋咁乖。 世杰，你睇到噶啦，佢哋搞到成屋都系玩具噶啦，顺手清清佢，又可以送啲俾人咯。 啱啦，今个星期我请嚟玩具图书馆嘅创办人 Natalie 倾下租借玩具有冇得谂。 而我同陈家俊就请嚟长春社嘅代表，带大家进入环保教育剧场。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今日2022年5月13日晚上，我哋广东广西。咁喺介绍我哋自己同埋介绍题目之前咧，先讲一个重要信息：黄色暴雨信号已经取消啊！咁啊，我系大家节目主持人啦，周志恩。喺我斜对面嘅有我哋嘅好拍档黄仲远 Mills。 Hello， 大家好。 喂，咁啊 ，Mills 啊。喺我哋讲嘅题目之前咧，通常都会讲几句说话插科打诨先嘅，系咪先？咁但系咧，今日咧，我嗱。頭先咧，我同監製傾偈嘅時候咧，有幾樣嘢咧，我哋講過嘅。第一樣嘢咧，今日13日星期五，就係即星期五嚟嘅。咁但係呢個對我嚟講唔重要嘅， 唔關事， 唔關事，唔關事。我哋今日重點唔係講呢樣嘢。咁但係咧，今日有今朝頭早咧，就有一樣嘢關我事咯。今朝咧5:00多嘅時候咧，我老細 send 咗個 message 俾我。咁就話，咦，有個特別信息俾我知道，今日呢原來係紅色暴雨啊！今朝嘅時候，咁於是乎咧就好緊張啦，因為今日好多嘢都仲要處理啦。咁我哋即刻就諗翻啦，我唔知點解我即刻諗翻咧，喺呢幾年咧，我自己喺學校裏邊工作咧，都成日遇到一啲咧，譬如係即係紅黑暴雨啊，或者係各種情況。咁啊，香港咧，我哋係一個非常先進嘅地方嚟嘅。咁但我就諗緊睇返呢，其實好多地方呢，不論係天災啦，天災而家都越嚟越多好複雜嘅啦，仲有好多人禍喎。一諗到呢啲畫面嘅時候呢，我哋即係除咗好多遠色嘅嘢之外呢，我就諗起一啲呢即係一啲人去幫手嘅人。阿 Mills， 你有冇見到呢啲咁嘅畫面，有啲咩感受呢？ 都會㗎啦，因為呢其實好多我如果你即刻講嘅時候呢，我就諗起有一次台灣，即係可能佢火車出咗一个大嘅意外，咁造成咗呢啲一好多人嘅受伤啊，或者灾害，即系类似呢啲啦。咁当然啦，嗰个就系未必系完全属于天灾啦。咁跟住我再谂嘅，而且嗰件事都好近嘅，就系泰国。嗰次泰国系咪应该边度咧？海啸咧？我冇记错，应该系布吉系嘛？即系嗰次系海啸冚咗个度假村。 南亚海啸 系啦。我就諗起呢一啲嘅情況咯，因為嗰次係真係近呢，就係應該係之前幾日都仲喺嗰度嘅。 哦，你自己喺嗰度？ 唔係，係我個朋友。 Okay. 本來我都會喺度嘅，即係咁嗰只。所以嗰時好緊張，或者究竟發生咩事？好在佢就已經去咗第二度地方啦，即係咁嗰只。咁所以成日都會諗起呢啲事件嘅時候咧，就諗緊啊，點樣可以即係處理後面或者當其時嘅災難啦，或者之後嘅一啲嘅事情咯。 嗱，我哋頭先講嗰啲可能有部分都係啲區域性或者啲相對細規模啦。但係有譬如你頭先一嘢已經講咗咧，譬如一啲真係好大規模，譬如南亞海嘯呢啲真係要好即係好誇張嘅，好即係好大型嘅一啲天災啦。甚至乎而家你見到咧一啲譬如戰爭，咁呢啲係即係。我形容係咧超越咗一啲地域性可以處理到嘅，即係唔係就咁我哋一班人去即係努力幫手就解決到嘅。所以我哋今日嘅題目咧，我哋講一啲咧非常之大型嘅問題，就係叫做國際救援。 咁今日咧，梗唔係我哋兩個講啦，又係。咁我哋咧請咗個特別嘉賓嚇，就係、是、咧無國界醫生嘅成員啊 ，Vincent，Vincent 你好。 大家好，我是 Vincent。 喂 ，Vincent， 嗱，识咗你咁多年咧，我记得我都叫过你去我学校度做一个访问诶倾偈嘅，唔知仲记唔记得呢件事？ 记得， 系啦，嗱，咁我嗱有啲老问题咧，嗱，因为听众未必认识噶嘛，咁啊，我点都要 冇问题、 啊、介绍下你先。咁啊，介绍你嘅时候，梗系要你自己讲啦。喂，点解你会做呢一个无国界医生呢个组织入去帮手工作嘅咧？ 哦，其实咧，好细个开始已经有呢个梦想啊。呢、这個想做嘅嘢，我諗可能都係我細到啱四五歲嗰陣時開始諗嘅，都係睇咗卡通片多，日日同阿媽講中央，我會拯救呢個世界。 喂，但四五歲真係好早喎、 啊，係好早。但我諗咧，如果要比較 critical 緊要啲咧，應該99年嗰陣時，99年發生咩事咧？99年無國界醫生攞咗諾貝爾 Peace Prize， 諾貝爾和平獎。咁啊，香港啲媒體都有啲鋪天蓋地嘅報導，去講下呢個機構做啲咩啊？佢哋啲人會係點啊？咁樣咁嗰陣時開始又諗啊，如果可以加入佢哋咧，去當時係最主要係非洲啊、第三世界啊，去做啲人道救援嘅工作咧啊，好似好有型喎、啊，好似好有意思喎、啊，好似苦讀聖賢書，所謂何事有啲意義喎、啊、咁樣咯。咁喺嗰陣時開始有呢個諗法啦。咁不過咧讀書唔夠叻啊。做唔到醫生，咁咧嗰陣時都好沮喪。我年紀大啊，仲係 Jupas 啊，嗰陣時咧Jupas 要揀大學科目啊，唔知揀乜好。咁啱咧隔離位有同學仔就，不如揀 nursing 啦，做護士啦咁樣。咁嗰陣時我唔知啊，我唔知原來護士大學有得讀。咁跟住就因為我屋企人俾我嗰個要求就係、是讀大學啦，是但一個學科都係讀大學就得。我嗰陣時仲好天真，以為護士係。医院训练出嚟，咁原来大学有得读，咁嗰阵时就顺理成章拣咗做护士啦，咁之后就一直坚持，就最后加入咗无国界医生咁样啦。 咁喺你嘅工作过程里边咧，嗱，我记得嗰阵时咧，我啲学生咧好多年前嗰阵时都成日问我记得喺你讲嘅时候咧，都讲好多成个过程你点样做嘢啦。咁喺讲呢啲，我一啱会俾时间你讲啦，当然。但系咧，我有一样嘢就啲学生咧完咗咧，佢成日想我问翻你啦。而家我借呢个时间咧问翻你先。喂，其实你啲屋企人咧知道你要做嗱，我唔知道有冇人工噶，或者啲屋企人会点睇你呢个工作嘅咧？其实 哦，我屋企人咧。好好典型嘅香港人啊，即系咧佢就会觉得啊呢件事好啊，呢件事有意义，呢件事值得做，不过最好人哋做啊，唔好你做啊。 吓死人咧！唔系我开头谂，咦？点解佢话典型香港人系咁样？ 好典型啊，好典型啊，咁样 讲反 系啊，最好唔好自己个仔做咁样。咁但系咧，我谂咧到头嚟佢阻止我唔到啦，因为咧我细细个已经开始就系讲啦嘛。咁我爸爸媽媽應該都以為我吹水多啊，咁啊直至到後來我真係加入到嘅時候，佢已經發現佢阻止我唔到啦，係啊。 但其實佢係擔心啲乜嘢咧？ 我諗好基本都係安全啊啲嘢啦，咁樣啦，同埋又揾唔到錢，又好似犧牲緊個 career 咁，係啊。 喂，因為咧，我先問一個好快先，我想問咧係咪只要願意就加入到？定系佢都定某一啲嘅規矩 嘅。哇，唔係啊，好高門檻啊，好困難啊！我人生、 這個、都係 我人生最 stress 最緊張嗰個咧，見咁多次工咧，就係見呢份工嗰、那個 interview 咧，係朝九晚五啊，延續八個鐘啊。好夸张，好夸张！ 有冇啲内容咧？ 系咯， 嗱，你唔好嗱，讲得你先好讲啊。 明嘅未？我谂佢上分上下半昼，上半昼就困你间房度，同另外两个人系咁讲英文，讲四个钟啦。佢有啲嘢俾佢 prepare 嘅，咁啊，都系基本上都系除咗你你工作上嘅資料要問你啊，咁樣其實好不外乎都係啲attitude testing 咯，即係睇下你係咪一個可以獨立嘅人啊，可唔可以面對壓力方面處理點樣啊？即係呢啲比較緊要啲。 我想問咧，佢有冇喺同你傾偈時都俾好大壓力你？例如啲黑面啊， 唔好啊，好 friendly， 好 friendly， 即係開心嘅，開心嘅，係、 嗯。 即系公司啲人都好好嘅，团体里边啲人都好好。不过咧，因为佢其实咧，佢每次派一个好似我咁派我出去啦， 佢其實要籌備好多嘢，因為真係每一次出 mission 咧，都係得我一個香港人自己搭飛機去非洲咁樣。咁喺過程裏面其實係好需要一個人去面對好多問題，即係可能飛機 delay 啊，或者譬如我今次翻嚟係可以因為 covid 嘅問題，成班飛機取消咗，個人企咗喺機場度，唔知點算咁。即係好多好多需要獨立面對嘅事情。譬如我第一次出 mission， 我去到個機場，理論上應該有個公司嘅司機車我去總部，但係公司司機非洲人啊嘛，係咁啊，唔記得做冇人，咁我就一個人凍咗喺個非洲嘅機場，周圍都係啲好大隻嘅黑人咁樣，咁啊係啊，要識冷靜啲處理咯。如果唔係 panic， 即係可以 panic， 其實可以唔知點算咁樣。 咁你好即係成日都會同啲唔同國家嘅人工作啦。頭先聽緊你可以即係去到好遠嘅地方啦，全世界我諗唔同地方你可能都去咗唔少㗎啦。即係我諗呢，喺你去做之前呢，你要做啲咩準備㗎？即係譬如你嗱，譬如每次出動之前，嗱你可能即係要帶啲嘢去啦。咁究竟有啲咩要帶去嘅呢？有冇啲乜嘢心理上面嘅要準備嘅呢？ 哦，心理上呢就係、是、去到生活嘅环境就会好简单嘅，即係你唔好预住酒店啊啲嘢先啦咁样。就以我啱啱出完嗰次 mission 呢，就去咗苏丹呢个地方，去咗三个月到啦咁样。咁好熱啦。 係南苏丹。 苏丹唔係南苏丹。OK， 苏丹。咁呢好熱啦，淨係得风扇三十几度咁样。我去到即係去到我瞓觉嘅地方啦，即係总部啦。我开头第一日仲好奇怪，点解张床冇被嘅咁样？后屘我明啊，因为系唔需要冚被，因为太热啦，即系得个吊扇嗰啲咁样咧。我谂如果要准备 transmission 嘅人咧，就可能你要预计啊，可能你会生活喺啲好 basic， 即系好简陋嘅地方啦咁样。另外咧，个人嚟讲咧，即系工作方面，就可能你要有翻相关嘅工作技能啦。多数你会面对好多唔同种类嘅病啊，唔同层面嘅嘢，咁要容易啲去调节自己啊，咁样咯。 但系嗱，因为咧的而且确，好似头先阿周常问咧，你可能喺个生活上某啲嘅准备啦，头先讲心理上嘅某啲嘅准备，头先例如你话搭飞机啊，咁嗰啲小至一啲交通嘅情况都会遇到呢啲咁嘅问题啦。我想更加想問咧，就係、是、你去到嗰笪地方，可能佢係好似頭先咁講，有啲大型嘅災害啊，或者點樣嘅情況噶嘛？你可能會知道大概個情況，但你未必會知道最詳細會點啊。我想問咧，你有冇啲乜嘢係防身嘅，即係自身嘅安全，無論係喺治安上、安全上，或者係喺個身體上。即系例如病菌啊，各样嘢咁嗰啲，自己有冇呢啲咁嘅准备嘅？ 人身安全上面咧，又唔需要太担心嘅，因为机构咧永远都将呢个摆喺 最先 嘅。佢其实背后有一个团队咧，每日都去assess 嗰个现场环境，同埋佢有个人咧系专责咧系负责 security 呢个嘢嘅。咁所以首先机构就会帮你解决呢个问题。咁咧佢会有啲 rules and regulation， 咁你遵守就得噶啦，即系嗰啲夜晚唔好出街啊，翻到屋企要话俾老细知啊，咁嗰啲基本嘢。咁病嗰方面咧就冇都好似去旅行咁咯，你自己带啲旁身嘅药咯。咁我哋去就系医疗组织嚟噶嘛，咁所以基本上大部分嘅药去到都有嘅。 嗱、嗯，啲藥你即係我諗，基本上啲藥物啊，或者係頭先講緊防身嗰啲咧，你就可能比較即係有信心啦去處理。但係咧，我記得我同你私底下傾偈咧，你都會唔會喺個行李度咧有必須要帶一啲嘢去處理一啲？我假設即係譬如有冇空隙嘅時候啊，有冇啲喺你嘅行李裏邊必須要有愛嚟頂住啊嗰啲咁樣？ 即係好似啊 Casavay 啊 Tom Hanks 嗰只 Wilson， 有帶個 Wilson 啊，會帶有冇帶啲咁樣嘅嘢去嘅咧？ 我第一次咧去 Transmission 十年前到啦，去南蘇丹咧，我特登個電腦咧裝隻遊戲咧係講廣東話嘅。嗰陣時有一隻遊戲，我諗如果個人要準備嘅，我哋多數都係準備啲娛樂設施啊，俾自己啊，因為咧喺嗰邊咁簡單嘅生活咧，其實生活真係好簡單，就係翻工同埋休息嘅啫，冇乜其他選擇噶啦。咁咧，所以就準備一下啲嘢俾自己休息嘅時候睇咯。不過而家科技先進啦，我今次咧去蘇丹啦， 喺个沙漠嘅中间，我睇到 streaming 啊，我睇到N 字头嗰啲剧集啊，虽然慢慢地，但系睇到哇犀利。系啊， 咁使唔使买啲带啲嘢食去咧？嗱，呢个我最想问。 嘢食紧要啊，嘢食紧要啊。嘢食咧求生啊，我会带日本嗰啲公仔面啊，五香肉丁啊，豆豉鲮鱼。但系咧唔带得多啊，你行李唔可以拎咁多。呢啲都系咧过时过节啊，紧要日子先拎出嚟食嘅。 因为我最记得佢嗰阵时同我讲咧，就一定要带呢啲嘢去。 系啊， 咁同埋咧，我好 surprise， 你居然喺苏丹沙漠中间是可以有 streaming， 即 系 好 神奇啊！我都唔明啊，我都唔明啊！ 我想问佢系， 我谂卫生 啊，即系佢本身嘅基建啦，定系因为系本身嘅基建嚟嘅，唔系因为系有某啲嘅事情，所以佢咁样。 佢嗰边咧，苏丹难民营里边，我喺苏丹嘅难民营工作，难民营里边嗰啲就系难民啦，难民佢哋有手提电话，佢个电话收到5G 噶，有5G 信号，但系好慢，即系。4G 咁啦，你当或者有阵时贴咗落去 LTE 啊，总之都系有得上网嘅，有得上网嘅，好犀利噶佢哋。 嗱，我哋先唔讲，可能等间都仲讲啲再深刻少少。喂，我想问一下咧，嗱，类似呢啲喺你出 job 嘅时候一啲日常生活嘅一啲嘅情况咧，有冇啲乜嘢系好记得？嗱，先讲日常啫，先唔好讲医人啊，帮手做嘢嗰老细。例如头先嗰啲沙漠嗰啲咧，都我对我嚟讲都系一个好惊喜啊！ 系，我都觉得好有趣。系生活上食先啦，食咧大家都成日问啊，非洲食咩嘅咧？咁样非洲其实都系食鸡同食羊嘅，冇牛食，冇猪食啦，因为佢有啲宗教嘅问题啦，咁样羊不得了。我今次咧发现咧生勾勾一只羊喺街市度拉翻屋企劏咗佢 BBQ， 一只羊 BBQ 12个人食可以，而讲紧系400几蚊港纸啊。所以成每个礼拜我哋嘅庆祝咧就系 weekend 嘅庆祝就系 BBQ 只羊咁啊，系都几有趣。 同埋咧，我冇记错，非洲应该冻嘅啲地方。 非洲夜晚凉咯， 系咯，夜晚凉 十零度咯。 因为我嗰时去肯亚，我当然就系其实系旅行 啫。 我记得我系有时候咧系某啲嘅即系经纬度高啲嘅一个情况咧，我系要着薄羽绒嘅。 我去嗰阵时就夏天，就未至于冻，但系可能最低温就十零度，十八九度咯，大风咯，但系 mainly 都系热咯，热系最主要。 嗱，咁样咧，我哋开头呢一节咧，咁啊，梗系咧轻松啲进入先。一阵间咧，我哋喜悦先到嘅，国际救援点会净系讲啲饮饮食食嘢啊？一阵第二节翻嚟咧，我真系讲啲咧，真系实际啊，会去到面对一啲咧好大压力嘅嘢啦。不过咧喺第二节之前咧，有只歌啊 ，Miles 你拣嘅。 系啊，呢只咧就系陈建安嘅《重生》啊。对我嚟讲咧，无国界呢一个嘅组织咧，佢唔系单止系医人，系其实系真系帮紧嗰个人或者个家庭重生。 抽聚，遇过几次琐碎散聚，一力一丝无办法退。荡过去，无忌荡过去，遥遥路远要找步履，滑到最后黑暗中给粉碎，同梦未完便给击退，却为你种下了根据。无法从痛苦之中脱身，无法爬过峭壁跟雪山，喘气间挣扎间转身看，怎会只得嗟叹，谁亦也是这样，沿路看风雨漫漫，无法盘算要转几个弯，唯有陶醉于景色变幻，唯求留下 证明，曾呼吸过这一刹，没有给你拣，没有给我拣，但无悔是有这天一刻的期盼。话老了，时日渐晚了，仍未忘透心怎么跳。 同北海道之藏半岛观光船事故有关，俄方话遗体上星期五被海水冲上岸，目前未寻获身份证明文件，当局将遗体暂时安置在一间医院。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话，将会循外交渠道向俄方索取更多的资讯，以便进一步调查。另外，俄方在海难之后几日在附近海域检获一个载有日本国民银行卡的背囊，日方亦都会要求俄方移交。涉事的观光船载有24名乘客和2名船员，上个月23号在知床半岛海域遇险失联，至今已经确认14人遇难，仍然有12人失踪。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173点，升4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013点，升8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29.32，瑞士法郎1.002，加元1.295，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223，欧元对美元1.04，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626。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14，刚刚转咗系1815.69美元，卖出1816.08美元。天气方面，一度活跃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本港方面，晚上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嘅雨量，而大埔同元朗嘅雨量更加系超过60毫米。预测本港地区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嘅西南风，渐转吹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初时有大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星期一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下降到19度左右，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9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咁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喺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咗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嘅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的士咧嚟紧7月17号起落期收费加3蚊。的士车行车主协会主席袁扬威， 我觉得就迟来啲春天，5年里边咧就冇加过价，叫嗰啲车主同埋个司机大佬咧点样去生存咧？ 张生你好， 多3蚊，你觉得我哋会收入多咗咩？我当你一晚12个钟头做20支旗，咪多6蚊。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人口老化会影响埋楼宇建筑嘅设计？ 系噶，香港房屋协会就做紧呢方面嘅研究，日后都可以方便埋行动不便嘅人士添。 我哋请嚟房协嘅物业策划及发展总经理曾德明，同大家介绍下。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杨思敏、邱艳主持《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外交20问。 继续外交二十问知识问答比赛，有关香港基本法的问题。众所周知，中环对出有栋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的大楼，自回归起，解放军驻港部队就代替了驻港英军负责香港防务。问题是，基本法规定香港的社会治安是由哪个负责维持的呢？有三个选择， A 中央人民政府， B 香港特区政府，定是 C 解放军驻港部队呢？ 香港防务和社会治安是两回事、哦、 你今次就讲得啱了，防务应该是涉及防备和抵抗侵略的层面，如果是单纯地区的治安，就应该由本港警队负责翻了。 是啊，防务是指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等等，但社会治安就是讲紧维持社会安定和秩序，难道有贼入屋都要靠解放军呢？ 所以本港的社会治安应该是由 B 香港特区政府负责维持。 正确啦，根据香港基本法，香港特区政府需要负责维持本港社会治安，而解放军驻港部队并不会干预本港地方事务，只是在必要时，特区政府可向中央政府请求驻港部队协助维持社会治安和救助灾害。 外交二十问，由香港电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制作。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月13号星期五晚上，广东广西今日的题目是国际救援，我们请来无国界医生的成员 Vincent。 喂 Vincent， 刚才我在外面谈得非常之开心、啊、当然那个开心不是讲的内容，内容当然是一些、就是、要出动到你阁下当然是一些不是那么好的事， 是 但我们刚才开心就是讲里面原来是有很多我们真的听众更加，我们一会陆续告诉你，有些东西呢原来我们真的未可知。不过我讲那些东西，第一件事呢我们想讲一下乌克兰先。咁啊，請你翻嚟，當然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據說你好想去烏克蘭幫手啊，但係喂，去烏克蘭幫手嗰件事係點樣嘅？ 哦，早兩三個禮拜前有機構就話可能有機會可以去烏克蘭或者鄰近嘅地方幫手做啲人道救援工作，咁啊有份聯絡我咯，問我得唔得，我梗係哇即刻咧反應啊啲機會，咁啊不過可惜等咗幾個禮拜，最後應該冇咗下文啦，應該。系啊，因为唔够欧洲人争啊，我 language 输咗，我净系识英文啦。欧洲人除咗识英文之外，可能佢本身又识西班牙文啊、意大利文啊咁样，咁所以咧，应该唔够佢争，所以就争输咗。 咁啊，据说喺听你讲话喺乌克兰度咧工作咧，嗱，我哋头先出边都好担心你，话你去乌克兰，咁、会唔会有好多危险性噶？咁其实如果真系假设你去得成嘅话，大约系做啲咩工作？ 有几款嘅，譬如而家乌克兰发生紧嘅嘢就，佢哋有成千上万，几百万嘅乌克兰人就逃难离开咗自己乌克兰嘅地方，去咗邻近欧洲嘅地方啦。咁啊，譬如可能系匈牙利啊、波兰啊咁嗰啲。咁咧，跟住欧洲嗰啲国家都好 support 嘅，佢哋就喺边境度开咗一啲难民营，就系专。俾呢個烏克蘭嘅難民啦，咁難民營就本身一笪空地，咩都冇嘅，咁啊於是就會有唔同嘅 NGO 去個難民營度 set up 唔同嘅設施啊、服務啊，咁啊我如果有機會去機構揾我，就係做啲醫療嘅服務咯。另外另一除咗難民營呢個服務之外咧，烏克蘭個國家裏邊咧，可能。佢哋因為打仗啦，嗰啲物資短缺啦，咁可能另一個可以幫手嘅地方就係去為當地嗰啲醫院去提供物資啦。其實我哋香港咧都之前出咗個醫生咧，歐醫生佢都去咗烏克蘭裏面去做一啲 assessment 嘅。咁我睇翻佢嗰啲資料咧，就係佢去咗烏克蘭裏面嘅一啲城市，咁就 發現到啲醫院就有部分嘅物資唔夠啊，咁佢就聯絡翻機構，咁就送一啲物資去咁樣幫下手咁樣啦。 所以呢一個去，你話去審核一下，或者睇下佢有啲乜嘢去幫手，呢、這個都係其中一個會係個工作。 這個叫我哋叫 emergency assessment 都係其中一個我哋可以做嘅嘢咯，即係去現場睇下究竟嗰度需要啲咩啊，爭咁啲乜嘢啊，咁樣然後再匯報俾總部知，再諗下點樣幫手咁樣咯。 喂，咁呢一種即係咁樣嘅工作咧，嗱聽落咧，嗱就咁聽落去咧，似乎都安全啦。咁但係我哋都睇到好多片段都，嗱唔好意思啊，我哋呢啲梗係好擔心㗎啦。我哋呢啲，尤其是邊神哥嚇，即係你啊，真叫個鬼咁樣啊！去到喂，我哋頭先出面都擔心咧。喂，如果一旦有啲咩，會唔會有啲咩軍事衝突啊？各樣嘢嘅時候，咁有啲乜嘢有冇安全保障㗎？ 哦，其實咧，任何大嘅機構，佢夠膽去呢啲地方度做咧，首先個機構本身都龐大，好有資源先啦。另外咧，我哋通常第一個做法咧，就係聯絡翻衝突嘅兩方面嘅，即係同兩邊個大佬傾個偈先嘅。嗱，我就喺呢度咧會 set up 個 service 啦，個 location 就喺呢度，個 GPS 喺邊度，你千祈唔好搞我啦。攞咗個 agreement 咧先會開始嘅，通常都係嗱有啲好特別嘅，譬如咧早排我諗上年阿富汗咁啊，喀布嗰度呢个 喀布尔 系啦，佢哋伊斯兰国嗬系咪啊？我都唔系啱咪塔利班，塔利班佢慢慢攻占翻之后入翻攻占翻首都啦咁样。咁跟住咧，其实好好有趣嘅。咁你同睇新闻就啊，好似好危险啊，跟住又见啲人冲晒去机场争相搭美国嗰架飞机啊咁样。咁咧当然机构呢无可解医生呢佢自己都有啲 emergency planning， 就係将大部分嘅员工海外又好当地嘅员工就减到最少啦，可能 minimum 就係 keep 一两个话得事嘅人喺嗰度啦。咁其实当时发生咩事呢，塔利班完成之后呢，佢第二日已经即刻搵唔同嘅大型嘅 NGO 嘅人开会啦。就係同佢讲你放心，你留返喺度继续服务我哋阿富汗嘅人啦，我哋唔会搞你呀，跟住就冇事嘅。所以然后好快唔同嘅机构嗰啲医院啦 ,clinic 啊就可以开返囉，咁啊等啲人去医院睇病咁囉。所以其实呢，即使喺冲突之间呢，因为医疗机构佢本身嘅立场好鲜明，就係独立嘛，同埋不偏不倚，唔会帮任何一边嘛。咁所以呢，其实就算喺冲突呢，只要同冲突嘅两边去沟通好呢，其实都可以好安全咁做啲服务。最主要就係维持返自己嘅原则囉，即係真係我哋喺现场都系嘅，真係无论系边面嘅边个 party 嘅人入嚟呢，我哋都系照依嘅啫。 但系个问题就系咧，有阵时即系喂，你知战争有阵时真系冇办法控制噶嘛？又或者系甚至乎可能有啲咧浑水摸鱼嘅情况。咁譬如会唔会有啲即系你估佢唔到噶嘛？可能有啲我唔知会唔会有啲小偷啊、贼啊走嚟，即系攞住啲枪走嚟问你，可能攞食物啊、攞钱啊嗰样嘢。有冇遇过啲情况，或者有冇听过呢啲情况会点处理？ 系啊，同埋，因为我都好想问同阿周 Sir 系同一个问题添，即系。嗱，頭先呢啲嘅小偷混水摸魚啦，又或者係講真，當打仗嘅時候，我真係在地嗰個嘅話事人，即係嗰隊軍隊嘅個情況，即係你例如似可能睇Saving Private Ryan， 即係呢個雷霆救兵咁樣，咁啊 Tom Hanks 可能喺嗰度地方佢已經要做好多嘅獨立嘅決定噶嘛。我都喺度咁諗，其實當佢嗰個時候，如果佢覺得係有危機，我喺度諗緊佢嗰個意識係有幾強呢，係話呢一批係中立嘅人士嚟嘅，咁所以我就應該要點樣去做，唔應該點樣去做，跟住我要做返我自己其他嘅嘢。即係我諗緊佢會唔會係真係可以咁跟到嗰啲嘅戰爭規矩呀、啊、各樣嘢去做。 哇、哦！因为咧喺现场咧负责做呢啲决定嘅人咧，都系我哋可能系一啲 field 嘅 coordinator， 一啲比较高级啲嘅人咧，佢哋有独立嘅训练，佢哋训练开嘅，即系好专门去处理呢啲问题。佢哋咧，我喺任务上面遇见佢哋咧，全部都系好有经验啊！叙利亚又去过啊，也门又去过，佢哋处理呢啲嘢咧好有经验，所以咧都冇乜问题。 即係佢哋好可能都真係知道應該點做，或者甚至乎會點樣同佢談判，或者喺嗰個時候做唔做啲乜嘢嚟觸動到佢，即係類似呢啲咁樣嘅經驗，令到佢哋可以。 係啊，我哋香港都有好多好傑出嘅呢啲人道救援嘅人，其中阿傑青阿 Jason Yip 佢就係負責同塔利班去談判，去釋放翻啲人質，成功啊，好犀利啊佢。 哇，其实都好难想象喎。 系啊，好犀利啊！ 唔系，因为我喺度咁， 香港好多杰出嘅救援人员嘅，其实 唔系，因为佢做紧呢、這个，我想问系，当然佢系从一个救援嘅角度去睇啊。 系， 但系其实都好敏感下 嘅。佢哋有佢哋嘅方法，我谂都系一啲专门嘅技能嚟嘅。系，每个人都有佢专门嘅技能嘅。 原本我 set up 嘅問題咧，就想問咧嗰啲工作上面有啲咩困難啊，咩壓力嗰啲咧？嗱，咁頭先你講嗰啲啊，即係。當然有啲超級勁嘅高層，咁佢可能已經有一套特別嘅 skillset 啦，即係特別嘅技術去處理啦。咁、啊、但係譬如你又比較多前鋒線啦，我相信。 係。 咁喺前線裏面咧，你遇到即係譬如工作上面你最多接觸嘅工作以往譬如你喺非洲啊或者其他地方裏面你做過嘅嘢裏面最常有嘅工作係啲乜嘢，或者裏面遇到啲咩困難啊？ 我作為一個護士，面對就醫療上嘅嘢啦，救人命嘅啫。困難就係咧，好多你喺香港以為係一啲好基本嘅嘢，但喺嗰度咧係講緊係冇嘅，冇嗰個 service 嘅。咁啊，都有啲故事嘅。譬如我今次啱啱去咗蘇丹呢個難民營，咁就有一日有個孕婦嚟到醫院啦，企都企唔穩。咁咧，佢其實到曬預產期啊。咁咧，幫佢驗個血色素，原來咧得3。咁女性嚟講，其實正常應該11以上啦。3咧好危險噶啦。咁咧，尤其是個孕婦就特別危險啦，因為佢就嚟生得，佢而家企都企唔穩，所以佢係冇力生嘅應該。咁咧，而我哋當時嘅嗰個地方咧，就冇做手術嘅條件啦，即係冇能力去做手術，所以咧。就冇辦法去C-section 即係剖腹產治啦。咁如果件事繼續落去呢就一屍兩命啊，因為佢又唔夠力生，然後佢又會失血過多死，跟住 BB 又會死。咁血色素唔夠，好簡單輸血啦嘛咁樣。咁但係呢我哋係冇，原來輸血呢係一啲好要好 advance 好高階嘅一啲醫療嘅方法嚟嘅。因為首先有個雪櫃恆溫，然后你要有个稳定嘅供电，咁呢啲咧都唔容易嘅。咁最我哋不嬲本身嗰个医院嗰个做法咧，就系可能送佢搭2个钟车去一间叫做大型啲嘅医院，喺嗰度可以做输血啦。咁但系呢个孕妇咧，佢就太虚弱，就坐唔到2个钟车。 嗯， 系啊。咁最后点咧咁样？咁啊，联络嗰个孕妇嘅屋企人嚟验下血先啦，睇有冇得捐先啦。即係其中我哋諗到嘅另一個方法咧，就係去大概1.5个钟以外嘅地方可以做到一啲血嘅測試，因為你捐血同埋輸血之前都有啲測試要驗啦，譬如 HIV 啊、肝炎啊咁樣。咁啊但係咧可惜咧，屋企人啲血型唔啱，唔配合，咁我哋就好苦惱啦，喺度討論緊喺個病房喺個病人隔離討論緊嘅時候，而喺呢個時候咧喺隔離拖緊地嗰阿姐。佢就突然之间就话：吓、啊，有人要输血啊，不如试下我啲血啦！哇，我真系自愧不如，好老实。喺嗰个 moment， 如果叫我捐咧，我都要谂一谂，即系我都有犹豫嘅。但系阿姐咧就好有型喎，佢真系拖地嘅咋，佢真系行过。佢就系话：不如验下我啲血睇下啱唔啱啦咁样。咁咧仲不特止，佢仲联络佢啲姊妹，即系另外嗰啲拖地嘅阿姐咧，就一齐话：，哇，好多事，捐睇下啱唔啱啦咁样。于是3-4个拖地阿姐咧就搭咗1.5个钟车去验。咁啊之后就发现，其中一个血型啱啊，其中一个血型一样啦，其中一个血型就 O 型啦，即系可以捐俾任何人啦。咁就于是一人一包就捐咗2包血俾个孕妇。咁跟住个孕妇输完血之后咧。就好多過咗幾日就順利生咗個小朋友，就母子平安咁。呢件事咧就好 impress 我。首先咧就係我發現咧佢哋嗰啲難民之間，因為我喺難民營工作，佢哋難民之間嗰個 bonding 咧，嗰個守望相助嘅感覺咧好強烈啊。二來咧佢哋嗰個頭先我都講，我真係自愧不如，要我即刻捐咧，我都真係要諗一諗。佢哋係嗰種覺得好即係好樂於助人。你成日以為非洲人讀書好少。啊！佢哋可能個文化程度未必好似你香港人咁高，但其實咧 在很多事情很微小的事情呢，其实都发现其实他们是一些很有质素的人。 哇，这个故仔我听落都觉得即是相当感动。开头讲緊即是究竟有啲咩遇到咩困难，但是原来呢即是其中一个我觉得解决困难方法，原来就真係要喺现场要做好多即是好 tough 嘅 choice， 好难去决定嘅一啲选择，而仲要因时制宜。呢、这个咪就係常用我哋即係喺呢啲情景里面嘅解决方法，因为你一定唔够资源㗎嘛。係咪成日都要度啲特别嘅桥去处理。 係、哦、呀，譬如呢譬如嗰啲哮喘啊、气喘嗰啲人咧，咁要喷啲喷雾啦。咁咧，香港或者先进国家咧，就会有啲即系譬如小朋友咁，嗰、那个喷雾咧就会有个胶桶绑住个喷雾，咁等啲药喺个胶桶度，因为个小朋友未必识吸，识吸喷出嚟嗰下噶嘛。咁喺个胶桶嗰度留住佢，咁就慢慢吸。咁咧个胶桶就喺飞晒系冇噶嘛。咁我哋点咧？通常就攞个可乐樽剪个窿，自己整啲手作仔，咁就。个作用就同个胶桶一样，就系、是、咁样做噶咋。即系好多喺嗰边就会，好处就系好大嘅 autonomy 咯，好大嘅自由度咯。总言之，就系你谂得出，你觉得 work 嘅，你实行到嘅，咁就可以做噶啦，咁样咯。 我喺度头先一路听阿 Vincent 咁讲咧，即系我觉得都几震撼嘅。即系头先嗰个嘅例子，其实其中一个震撼嘅地方咧，阿 Vincent 都讲咗咧。即系佢其实你都可以面对一啲dilemma 嘅，即系一啲叫做即系你要难去取舍啦。即系我咁直接去讲啦。如果真系你发觉吓，即系冇血，咁跟住又真系当中嘅工作人员，其实我想问系咪会有个守则啦？因为会咁样噶嘛。好老实讲，如果你哋去。例如作出呢啲，例如你又捐血好，或者做其他都好，你有机会系令到你少咗时间去做第二啲嘅工作噶嘛？可能你要休息啦，或者点？其实会唔会系有啲守则去定咗你应该要点做？因为我都觉得都几两难嘅，即系喺嗰个情况。 哦，冇噶，因为因为现场就好多唔同嘅改变啊。通常都計劃趕唔上變化噶啦，所以咧其實我哋醫療好多嘢都係講背後個principle嘅啫，咁符合就得噶，同埋你覺得 work 咧件事就 OK 嘅啦。喺頭先個境況就係、是、如果冇血輸，點都冇其他選擇咧，我哋唯一要做嘅就係、是。无论点都好，都要保住阿妈咯。个仔可以唔要，一定要保住阿妈。因为非洲嘅环境又特殊啲嘅，佢哋通常咧一个妈咪有好多小朋友嘅，即系生好多嘅。保住阿妈系紧要咧。咁如果保得住阿妈，佢屋企其他仔女都未必即系可以保得住。如果咧你救咗个仔，但系妈妈过身咧，佢连佢本身嗰啲阿哥家姐都搞唔掂啊。系啊，所以可能有啲唔同咯，同香港。 哇！一聽到落去咧，即係同香港嗱，我都即係試過訪問醫生啊，喺香港做醫護嘅朋友。咁我一聽落去就發覺嗱，雖然你都喺香港做醫護啦，其實咧呢一啲咁嘅經歷咧，似乎係真係同喺香港呢個咁先進嘅地區咧，係好唔同嘅。咁我諗我哋一於第三節咧，我哋再深入啲講下喺個過程裏邊啦，仲有冇啲咩即係特別嘅故事啦，或者一啲咧，我形容係一啲咧震撼嘅畫面啊。好啦，咁啊喺呢一節我哋完之前咧，我哋首先聽只歌啊。咁啊，吴浩康见字医病，咁啊，希望大家都健康啦吓。 近路有些酸痛莫名。望着奔命，始终死忍死拼，关节伤患，疲态懒去数清，痛仰埋藏了靠耐性，然而拖一时，日后是苦果。习惯差再犯错，似你跟我缠着数年受苦多，有痛赶快处理，两个人去处理，别又沉默去等生机，怕病危才扮忘记，拖到绝症 回头才顿觉痛苦翻飞，我的伤欠处理，然及枕边的你，情感快要枯死，餐桌前沉重得再不发一语，爱恨亦无记。床上闭目，觉得呼吸不畅，都快天亮，无法放弃思想，再次无眠了，太混浊。其时想拖延就合实天窗，合上歌拼命唱，唱到心肺无力挽回，知清楚满身伤，由痛赶快处理，两个人去处理，别由沉默去等心机，怕病危才不忘记，拖到绝症回头才顿觉痛苦翻飞，我的伤欠处理，严及枕边的你，情感快要枯死，餐桌前沉重得再不发一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98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医管局呈报多3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9146人离世。上环食肆星月楼出现感染，涉及29名食客同1名职员。今个月7号晚6点到11点，曾经帮衬的人同员工要做检测。卫生防护中心相信同场有超过200名食客同50名职员，而红磡新旺会桌球会再多2人确诊，令感染个案增至6宗。中心在球台上的环境样本找到阳性样本，已经呼吁桌球会暂时停业和消毒。卫生防护中心说，相信本港每日200至300宗个案的情况会维持一段时间。若果出现不寻常的群组个案，会尽快发出强制检测公告，找出感染人士。电车公司向政府提交加价申请，建议票价加1毫到4毫。12岁或以上乘客票价建议由2.6加到3元，3至11岁小童票价建议由1.3加到1.5，长者票价建议由1.2加到1.3，月票建议由220元加到260元，游客票建议取消。运输及房屋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说第五波疫情进一步拖低电车乘客量，鉴于财政困难，电车公司认为加价建议对维持营运能力和稳定服务至关重要。当局有需要确保电车公司财务稳健，提供优质服务。政府在听取立法会和交通咨询委员会意见后，会向行政会议提交建议，如果获批准，在刊宪一个月后生效。屯門醫院殮房前日錯誤對調兩具遺體，其中一具已經火化。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非常關注事件可能涉及人為問題。陳肇始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說，已經要求醫管局全面檢視認領遺體程序。醫管局內部有調查委員會，亦好快檢視現時流程可唔可以做得更好，並且立即改善。院方會同家屬密切溝通，提供最適切幫助。被問到係咪涉及制度問題，陳肇始話：認領遺體以及將遺體送往火化，要查清楚身份。無論醫管局職員或係今次事件中涉及嘅殯儀館職員，都要互相確認。今次事件可能係過程中嘅人為問題。他強調每個環節核對身份的時候要更加嚴謹。 立法会内会主席李慧琼话，政府计划在今个月中向立法会提交政府架构重组决议案以及相关人事编制及财务建议，同时希望立法会议员考虑先成立小组，以便尽快审议相关议案，期望可以在下个月底前通过，以便新任政府可以尽快筹组领导班子。内会最终通过决定先成立小组研究架构重组方案。后任行政长官办公室回复查询时话，行政长官当选人李家超欢迎立法会内会通过成立小组委员会研究政府架构重组方案。就政府架构重组方案相关事宜，后任行政长官办公室正同行政长官办公室保持紧密联系，全速推进有关工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219点，升4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021点，升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29.22，瑞士法郎1.001，加元1.294，人民币6.8，英镑对美元1.224，欧元对美元1.042，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62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1.99美元，卖出1,812.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初时有大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星期一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下降至19度左右。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听日凌晨一点。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当时那个社工姑娘，我出来之后她主动打电话找我，问我，她也都很关心我，由在里面到出来之后，她会跟我聊天，还有她有陪我去看医生。是的，暂时都还没清楚知道是有什么原因，平常心去面对，最重要都是有时候始终有多个答案或者多个意见的时候，是好过自己一个人去解决。 想听更多她的故事，记得留意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和香港善导会合作，万千宠爱叶蕴仪托数。 发梦是不是可以治愈心灵？我经常发恶梦，我不会觉得是治愈心灵。 我会建议大家做一个叫做 scenario analysis， 情景的预 情景预设。 你将最可怕的可能性在你的梦境中做一次，当你面对这件事的时候，可能就没那么可怕嘛。 这个又好像有些根据，我觉得。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失眠。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在费兹杰罗的冬之梦里面，有一个短篇故事叫做《班杰明·巴顿奇妙的一生》，曾经被荷里活改编做电影《奇幻逆缘》。这个故事的灵感来自于马克·吐温的一句说话，如果我们可以出生的时候80岁，然后逐渐接近18岁，人生一定会更加美好。费兹杰罗将这个构想写成小说，但他的结论似乎和马克吐温背道而驰。 故事主角班杰明一出世就是一个老人家，当其他人一日一日地老去，他却一日比一日年轻。倒走的时钟让他经历和其他人完全相反的人生轨迹，当其他孩子无忧无虑地享受童年，他却饱受老骨头的折磨。当其他人挥洒着年轻的汗水，他却受尽歧视，连入读大学的资格都被褫夺。明明娶的是同龄女生，他引来众多闲言闲语。他人生的巅峰期在中年后才得以开始，逆龄生长使他精力充沛，事业和社交都如鱼得水，但是曾经相爱的妻子却年华老去。而当他开始蜕变成孩子，亦都无可避免地和假衣卸甲的老将军一样，失去了多年来 建立的地位和尊重。 奇幻逆缘的结尾变成婴儿的班杰明在爱人的怀抱中离世，但在小说里面，费兹杰罗给了班杰明一个更空虚更苍白的结局。 然后一切归于黑暗，他的白色婴儿床，在他上方移动的模糊面容，稀暖甜美的牛奶香气，全部一并自他的意识退去。 看来在费兹杰罗眼中，人生不论是被生命的洪流推着走，亦或是奋力地逆水行舟，最终都是一步一步迈向不幸和痛苦。一如他在《冬之梦》最后那篇散文所说，所有的生命都是迈向崩溃的过程。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冬之梦》，作者史考特·费兹杰罗，由一人出版社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3号晚上，广东广西今日的题目是国际救援。哇，我们在外面呢继续是非常热烈，所以我们要将气氛呢继续带回来这个直播室，也都想给听众都听到呢我们在外面呢即是讲了很多东西。我觉得直入呢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刚才有一句曲呢，我想我同阿 Mills 都好有感触嘅，就是有一句说话，就是你点解会继续做下去呢 ,Vincent, 就是你说你有些经历会令你温暖一生。 是啊，其实呢我今次距离上一次辞职去 Tradmission 呢都一段时间啦。咁呢今次嗰、那个辞职嘅时候呢好大挣扎啊。因为呢疫情呢一来另外呢喺疫情之下呢要放弃份收入尚可嘅工啦，好困难。咁但呢我都諗咗好耐，即係牺牲时间啊，牺牲钱啊，牺牲可能自己嘅 career 啊。但係我觉得呢每次 Tradmission 呢去到嗰度帮到啲人，可以做到啲 life and death 生与死嘅改变。我成日觉得呢份经历呢其实都足够温暖我一世，所以我觉得都系值得。事后我而家諗返呢我啱啱就去苏丹呢个地方嘅难民营做嘢啦。亦都真係亲手救咗好多人嘅。有好多人我真係亲心相信，如果冇机构冇我哋呢真係死咗。好似头先我大老婆，如果佢唔输血呢一丝两命。咁有时事后諗返就会觉得啊，自己做嘅嘢係辛苦，係可能冇乜钱，係可能同其他人一直追求嘅生活有啲唔同。咁但係我自己觉得都开心啦，係享受嘅。 我想问啦，当然啦，我自己咁觉得呢，就係喺香港呢基本上头先阿 Vincent 所讲嗰样嘢呢，我諗大家都能够好体会到啦。因为先唔好讲下几多钱先啦，应该係争好多十倍嘅还唔定嘅薪金啦。再加上就可能係你自己用嘅时间啦。因为即係呢个差距好大。我想问下呢，喺香港我都好能够想象到。我想问下其他地方，你觉得佢去参与呢个工作嘅人系咪都有一个咁样嘅？当然肯定有一个使命感嘅一个情况啦。但系嗰个情况有冇香港隔得咁远呢？ 你讲其他国家， 例如系啦待遇啦，或者佢要牺牲嘅嘢会特别多啦，嗰样嘢啦。 我谂欧洲人同香港嗰个文化系有啲唔同嘅。譬如香港呢，我自己觉得係倾向保守嘅。佢香港成个香港人啦，倾向就会觉得啊，做呢啲人道救援工作嘅人係唔应该有粮出嘅，係唔应该搵得多钱嘅。但係欧洲嗰个文化呢係譬如医生护士啊点都好啦，嘅去救援嘅人呢，其实好多时候有啲机构佢係出返佢本身喺屋企嗰份糧㗎喎，即係譬如 let's say 我喺屋企做医生，我係搵呢份糧，咁我去非洲大概佢都係出返相差不多嘅钱俾佢做薪金啦。佢都觉得係一个牺牲嚟嘅，因为你即係喺一个生活富庶环境好嘅地方工作，又係赚呢个钱，而家要你走去非洲冇冷气冇风扇仲好多乌蝇又上唔到网嘅地方度做嘢，佢又係出呢个钱，即係都係一个牺牲嚟嘅。 但我諗呢個文化太根深蒂固，香港係好難會做到呢啲嘢。我有陣時都會面對就係同一個 feel 咧。大家都是護士，大家都是做同樣的事，我們的人工就差很多，或者subsidy差很多，都不怕跟大家說，即是我剛剛去蘇丹出 mission 每個月大概機構給我subsidy是12000元、13000元，少過淡仔阿姐，不夠我交租，不夠我被家用，基本上是貼住錢去。咁但是你說你去是為了這嚿錢呢，又不是，即是當然我就不是為了要賺錢而去 share mission 啦，但是你話如果你俾多啲我梗係歡喜啦，即係都係人都係要食飯，人都係要生活嘅，或者我可以如果一個人工好啲嘅話，我可能我可以 sustain 落去繼續做咯，但係暫時就難。 因為 Vincent 講呢一個咧，我覺得。即系我觉得几值得讨论，虽然未必可能喺今集里边啦，因为 Vincent 仲有好多故事啦。但系因为我自己觉得咧，香港系一个好怪嘅一个情况，即系例如佢商业啊，商业到尽啦，即系你赚几多都大家觉得系好 justify 嘅，应该因为你叻或者点样。但系一讲到话你要做好事嘅话咧，佢就要彻底地切割咧，你系要一个先，应该仲要倒贴咧，你佢就会赞你嘅，咁样就叫做非常伟大啦。但系你一唔做咁样咧，你就好似觉得唔系做紧一件应该做嘅事，我觉得呢个系有啲，我觉得系一个唔好嘅 practice 嚟嘅，即系某程度上。 香港系比即系香港好似好 open mind， 但系其实实际系比较保守嘅，我自己觉得系啊。 嗱，咁啊，我哋原本今日咧有个讨论嘅，我之前设定嘅题目咧就系谂紧国际救援呢件事喺今时今日呢个咁多变复杂嘅政治环境，或者呢、這个甚至乎大环境啦、气候啊各样嘅变化里边，仲有冇价值？其实我唔使问啦，头先大家都听得出啦，非常有价值。我觉得呢个问题再问落去都冇意思。但反而我头先喺出边咧有一样嘢，我系冇谂过今日会听到嘅，就系、原来香港嘅医护咧喺出边国际上面，尤其是喺国际救援界别里边咧，原来真系有啲地位。 系啊。我想讲咧，香港嘅医护啦，或者香港嘅救援人员啦，喺世界呢个舞台咧，都系好出色嘅。讲医生先啦，香港咧，救援嘅世界里边咧，出产好多做手术嘅外科医生啦。喺国际间嗰啲 mission 之间咧，我偶然都会即系可能我出 mission 就会知道喺香港嚟之后，佢就会你识唔识啊边个医生啊咁样，风评咧非常之好。香港医生出名咩咧？就是个手术做得快，手势好，好少 communication。即系香港，我问过好多原因，譬如有医生同我讲个例子，就是做同一个手术，佢自己做就4个钟做完，咁有个德国嘅专科医生做咧，可能做8个钟。即系香港人手势好，手势快咧，系即系世界舞台都好出名。护士咁啦，我自己系护士。咁其实我谂香港嘅护士咧，大家喺医管局个医疗系统睇新闻，你都明10个煲9个盖，咁日日就喺呢个咁艰苦嘅环境里边咧度 train up 嘅。所以香港人做嘢咧系好快，好 effective。同埋香港人个特性，即系香港护士嘅特性系真系可以同你死冲4-5个钟。譬如我哋以前翻工8个钟，真系尿都冇得屙，好似之前 covid 啲急症医院嗰啲医生姑娘咁，8个钟尿都冇得屙，都可以同你扯咗8个钟，鬼佬唔得噶，佢9个字之后就食支烟，饮杯咖啡，话唞下先啦咁样。所以喺呢方面咧，亚洲人啊，香港人咧，真系好杰出，好优秀喺个舞台度。 系啊，呢、這个其实就系头先我哋喺出面闲聊嘅时候咧，系一个好斟酌住去谂，即系例如。香港人大家成日都會覺得嗰種話乜嘢都要快，即係唔使急乜嘢都要快，即係嗱呢啲咧可能喺歐洲成日大家會應用落去，喂排隊會太急啊，好似你唔適應人哋文化，即係咁樣嘅情況。但係當如果你擺翻喺呢度，例如頭先嗰啲執生伎倆，我哋仲講咗就係話可能嗰啲醫療設備都未係咁充足嘅情況之下，可能喺一個香港嘅醫生或者醫護或者護士，佢個應變能力。可能就会好大派用场啦，即系喺呢度嘅。 系啊，同埋譬如香港医护都惯咗 multi task 嘅，同一个时间处理唔同嘅事情。即系香港医院听电话又系你，帮病人book 一啲 appointment 又系你，跟住临床上做所有嘢都系你。外国咧就唔得噶，佢外国啲分工好分得好清晰嘅，我系负责呢样就系呢样，我系负责嗰样就系嗰样。咁所以佢哋好多时候唔似香港嘅医护咁样可以。同時識好多唔同方面嘅嘢咯， 系啦，即系譬如好似譬如我咁样啦，我去到现场又可以睇证啦，可以抽血啦，可以联针啦，但系可能有啲即系外国嘅护士啦，佢可能呢世都未抽过血，或者呢世都冇联过针，因为呢啲不嬲都唔系佢做嘅呢啲嘢。 喂，咁呢個香港人呢，嗱，我聽落去呢，嗱，第一好靈活啦，我哋講下啲好嘅特質先。第二就係我哋所謂應變、權變嘅能力好高，即係遇到一啲突發環境嘅時候呢，我諗個抗壓力都好強啦，呢樣嘢即係遇到好呢啲咁嘅國際救援呢啲咁大即係叫大場面嘅嘢嘅時候呢，其實我哋可能都見慣見熟。 係啊，唔失禮啊，真係。 即係雖然冇咁嚴重啦，我哋嘅資源未咁匱乏啦，一定。咁但係個情況就係我哋有多我哋不嬲以train 好咗嘅喺香港裏面嘅特質呢，原來喺出面呢係我哋冇諗過原來我哋咁叻嘅。但係我想問一下 Vincent， 喺香港做國際救援嘅醫療人員呢，其實即係算唔算多㗎？ 我谂而家 active 嘅 at the moment active， 我谂唔够十个到咯，成个 pool 咁都系廿零三十个啦。好多人都系可能做咗一次或者第二次之后就专心发展自己 career， 冇再做，因为钱系一个原因啦 ，career development 都系一个原因嚟嘅，即系好多人都系做咗一次啊，叫做实现咗梦想啦，追寻过啦咁样，就少啲人可以继续做嘅。 其实继续做，你会睇咧系一啲乜嘢人嘅特质咧，或者需要啲乜嘢嘅心态或者点样咧，先至可以即系一路咁样做落去。 好实际，好实际，你要有个经济基础先。即系头先我同你讲，可能一个月10,000蚊嘅 subsidy， 其实未必嗱，唔好讲养自己，连屋企人都养唔到先啦。咁佢哋首先可能佢背后就係佢哋储咗好多钱啦，或者投资有道就有啲即係唔休息先可以长期咁样做。咁我諗呢个係其中一个原因。另外嗰份 passion 都好紧要嘅，咁始终真係辛苦嘅，即係同埋香港好多好杰出嘅医生就係好有 passion， 佢哋就係每年都会同自己，即係佢哋自己有目标，可能每年会抽四个礼拜啊，用自己嗰啲 annual leave， 用自己年假去帮下手啊，咁样都好多。 喂，我想问一下咧，如果今晚呢一集咧，有啲嗱，我记得我嗰阵时都有啲学生咧，嗱，我唔知道后来有冇真系去做啦，我印象中就冇嘅。咁但系如果有啲人咧，即系受到感动咧，嗱，我都估有啲听众听完之后觉得，咦，哇，我都有啲憧憬喎。如果你係醫護嘅，可能有部分係醫護啦，有啲聽眾。如果佢真係有心啦，聽完之後覺得都想試下做咧，你有啲咩意見或者忠告俾佢哋？ 首先要了解啦，其實知道做緊啲乜嘢啦。passion 係緊要嘅，同埋要有即係獨立應變嘅能力啦。咁咧，我哋 interview 嘅時候咧，都有個問題啊，都係問咧你有冇儲定啲錢俾屋企人啦？有冇 settle 咗屋企人先啊？即係緊要有啲經濟基礎係緊要。頭先講過，咁另外如果專業即係專方面啲嘅咧，就係其實我哋去做人道救援啦，喺嗰個現場咧，我哋最關注嘅人咧就係啲弱小嘅人。分別就係大老婆同埋小朋友，咁所以譬如如果護士咁啊，助產士就 fit 曬啦，兒科護士又正啦，咁我哋頭先講有啲機會會做手術嘅手術科護士又需要好多啦，咁我自己本身就有 A&E background 又會方便啲啦，即係喺呢幾方面去獨立發展。咁醫生嗰啲咧就婦產科醫生又好吃香啦，外科醫生又需要好多啦，咁樣骨科又係啦，咁樣所以唔同層面去再 develop 自己嘅能力咯，咁樣。 喂，以你嘅經驗咧，戰爭嗱，我唔知道你有冇做過戰爭同埋即係所謂天災咧，或者以你嘅認知啦，會唔會其實喺嗰、那個你嗰個準備嘅功夫上面都會有好唔同嘅安排或者處理嘅咧？要 你講個人出發之前定 出發啦，係咯。 我諗其實你都係視乎你去嗰個地方啊，天氣凍定天氣熱啊，到時。就最近戴咩衫啊？嗰边个环境系点啊？即系如果可能好恶劣嘅，咁可能带下睡袋啊呢样嗰样咁样咯。我谂都系每次好临出发前决定到嘅嘢嚟嘅。 其实咧做咗咁耐咧呢段时间啦 ，Vincent， 你觉得你自己最深刻系嗱，除咗头先嗰个 case 啊，嗰个经历啦，最深刻系啲乜嘢？同埋佢俾到啲乜嘢嘅？ 你話 insight 又好，或者俾到啲乜嘢嘅啟發又好。 哦，我同我第一次出發咧都差唔多十年啦。我記得我當初第一次去嘅時候咧，係好為個人嘅，即係個人追求夢想啊，終於實現我夢想。 去邊度啊？嗰次 去南蘇丹第一次，去咗七個幾月。咁啊，嗰陣時好興奮，好開心。咁然後咧，在上年再辭職，再去今次就去蘇丹難民營，那個心情有啲唔同嘅。以前咧，我就會好 focus 喺個人啊，自己開心去享受 t r a m i s s i o n 咁咧，我對上一次辭職咧喺 social media 就同啲朋友仔講，其實一直以嚟咧，喺人道救援發，即係我如何成為人道救援嘅工作人員呢個路程咧，其實好孤獨噶，因為咧由細到大你同身邊嘅人講啊，我要去拯救世界，跟住好多人都話好好一齊，好好一齊加入我嘅醫生。但之後咧，陸陸續續就有啲人結婚嘅結婚，升職嘅升職，生小朋友，好多唔同原因之後不了了之。到最後咧，原來追求夢想咧，正無釐啦咧，成條路本身好多人嘅，突然間剩翻自己一個，咁啊好鬼孤獨。但然後咧，上次辭職嘅時候就同人哋講啊，我又去非洲啦咩時候咧，我就發現其實原來身邊好多人咧都真係有共同嘅夢想嘅，即係都係想做呢件事，但礙於好多現實環境嘅考慮就去唔到。我覺得我自己去咧有一部分嘅力量咧，好似承載咗其他人嘅夢想，佢都好開心見到可以繼續去咧，好似覺得自己都有一份咁。我話自己有呢個感覺。另外咧，我覺得年紀大可能真係有諗成全呢件事，因為咧我好開心早幾個月咧機構裏面有人同我講，佢之前去訪問一啲新進嘅 field worker。咁啊，好意外地有個人喺個咪後同佢講啊，其實咧我細個嘅時候喺一啲場合咧聽過 Vincent 講一啲分享會，我淨係知道咁多，我唔知道我講個分享會有冇鼓勵到佢，或者其實佢只係單純地不嬲都諗住做嘅，純粹聽咗咁樣。但係我自己聽翻嚟，我覺得咧好開心啊，即係好似咧，只要我我开头就觉得自己好似系一个人摸住石头过河咁样啦，但系我咁多年嚟透过唔同嘅机会去，好似今日咁样去分享自己啲经验咧，如果可以有幸可以鼓励到一个又好，点都好咧，鼓励到其他人去陆陆续续加入呢个行列，即系个人嘅力量比较少嘅，但系继续透过成全啊，去令到多啲人去接触呢件事啊，了解呢件事，加入呢件事咧，我都觉得自己功德圆满啊。 因為我覺得呢個都重要咧，即係你而家睇世界嘅情況，首先就係天氣嘅難測嘅一個情況，即係我諗天災咁嗰啲可能會有好多。當然最大影響可能就係的而且確，即係俄蘇戰爭之後會唔會令到引發起好多好多大大小小嘅一啲嘅爭端呢，而令到即係可能呢啲國際救援組織嘅需求或者需要呢，做到嘅幫助會更大更大囉。咁尤其是好似頭先阿 Vincent 咁講，即係香港是有一個咁獨特嘅 training， 而令到咧佢可以喺救援工作裏面咧幫到咁多手嘅。的而且確，好似頭先咁講，即係話佢自己攞一個長假，跟住可以去到幫手，呢啲都我相信都會好歡迎咯。 唔係我諗，即係我諗，我最後喺度想問一問 Vincent 咧。嗱，呢個問題相當同你開頭講嘅嘢想呼應翻。你覺得距離你原本拯救世界嘅目標咧，係有幾遠嘅距離，或者係近咗好多 啊？當然好遙遠嘅，你同我都明啦。即係就算去幾多次 mission 都好，這個世界都係會繼續打仗嘅打仗，繼續饑荒嘅饑荒，繼續有無數嘅難民嘅。我都成日身邊好多人都同我講去乜鬼啊，去嗰個世界都係咁噶啦。但係我自己又會諗深一層，個別啲睇嘅話，我去到真係成功地，我雖然改變唔到個世界嘅運作嘅模式，但係可能我真係成功地救到一啲獨立嘅個體啊，即係有啲人係因為我哋團隊嘅出現而執翻條命嘅喎。咁我係覺得好多嘢都是不是为了成功而坚持的，是因为坚持才成功的。 这个世界不是全人类世界，就是一人一世界都是那个世界。 是啊，都值得的。 那星期日呢，我们广东广西呢，讲另外一个题目，就叫做科幻与魔幻，希望延续这一种精神，希望在个科幻或者魔幻的世界里面，我们都继续这一种救援，我不知道，即希望可以变得更加美好。当日的星期日的讲者包括陈文飞、卢伟力和苏轼。最后呢，我们Vincent揀隻歌，是Misha的难道我还未够难，为什么揀隻歌呢？ 我都明白疫情之下大家香港人都辛苦了，希望各位香港人加油了。